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3周年，外国和地区组织媒体披露特辑。德国的《红旗报》7月一期登出金日成同志太阳像，坦桑尼亚的《自由日报》和全印度朝鲜友好协会、德国反帝论坛、白驼山捷克朝鲜友好协会等团体网站分别登载金日成同志的太阳像和照片，以热烈的太阳、万众的慈父等为题披露特辑。德国朝鲜文化研究小组、法国朝鲜友好协会、西班牙马德里主题思想研究小组、秘鲁朝鲜友好文化协会、本部设在尼日利亚的非洲地区同朝鲜人民友好团结委会的网站，在文称送了金日成同志为祖国和人民、时代和历史所建树的不朽业绩。